Maybe you should go to law school. 我听一下哈。 I see your problem. Maybe I should go to law school. 听到没有？那个 maybe 就是、I should. 这样子来的、哈，很快心血来潮的人就是这样的。有的时候我说，哎，那位老师，要不我们去逛个街吧？就这样的感觉。 是，对， 好，接下来 Alex 说 ，You just need a break out of that boring routine. Routine 这个单词儿咱们学过了，是什么呢？日常生活中的一些例行程序，早上起来洗脸、刷牙、吃早餐，出门上班， 对， 下班回到家。然后上上网看电视， 然后 你们的生活是什么， 然后在睡觉前再洗下刷着脸，对吧？ 哎，这就是生活当中的 routine、啊，每天不会变化的那种例行公式叫 routine， 所以通常是跟 boring 搭配的，无聊的、乏味的，重复久了哎，就觉得没啥意思啊。那 Alex 是怎么说这句话的呢？ You just need to break out of that boring routine. How? 听前面很快。 You just need to break out of that boring routine.How? 听到了吗 ？Break out of 重点， 对， 打破那些无聊的程序。 对 ，break out 关键词 ，boring routine 关键词 ，break out of boring routine 关键词抓住了啊！因为一会儿你在，不管你多快，你要把关键词讲得慢一些，这就是快中有慢，慢中有快啊。那么看这句话的停顿就在 to 的后面 ，it just need， 特别明显 ，it just need。Break out that boring routine. 如果愿意后面加一个小停顿也不是不可以啊啊！但是我们说，这个有些也在自己啊。有一个规律，就是你的停顿的位置摆放的合适，你也舒服，你自己读英语都舒服啊。如果你自己的位置放错了，就像我们今天说的，去哪儿啊？东四十条，啊，那就不行啊，意思都变了。所以我们看啊，也要考虑一群啊，考虑一群。那么这个停顿呢，是刚才。找到了，接下来的话呢，我们看一下它整个的语调呢。You just need to break out the boring routine. 由于是提建议，大多都用的是肯定降调、啊，不可能是来个升调，对自己说的话都怀疑啊，那肯定是不行的。最难的在最后，节奏控制。You just need to, just T 失去爆破 ，You just T 失去爆破 ，need to 读成 need 啊 need to, 那 need 也是 D 失去爆破 ，You just need to.这是前半部分 ，break out of， break out 连读 ，tough 连读 ，break out of 连读 ，that T 失去爆破 ，you just need to break out that boring routine。那么我们看前面，我们一看一下前面一共有八个单词啊，八个单词被牺牲掉的，被挤压的单词，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个单词有七个都被挤压了。都会牺牲一部分发音， 为了突出句子的重点， 就为了突出那点重点。Just need to break out the boring routine. 后面的 boring routine 是关键，所以大家读的时候注意前快后慢的原则。 哦，前面那个 you just need to 完全是缩成了一个点， 对， 坍缩成了一个点， 对， 叫 you just need to, you just need to.You just need it. You just need it. 对，所以我们读句子的时候呢，以后大家读惯了，现在只是一部电影，你电影多了，然后桥段也多了的时候啊，你会发现你以后爱读英语，为什么呀？你能驾驭，而且他还听自己读英语。 那当然是得 慢慢的 练好了才能爱听啊，是不是？ 怎么办呢？天天听这节目就可以了。 再听一遍这句子啊。 Throw out the old act. Get out there. Who knows what you're gonna do? Just need to break out of that boring routine. How?You just need to break out of that boring routine. How? 就听到那个 break out of that, break out of that. 对 ，of 就变成个 the the. You just need to break out that boring routine. 对 ，of 都没有了 ，break out the, break out of the, break out the the boring routine. Yeah, just need to break out that boring routine. 这个大家说的时候注意。正常语调不行，你得加上色彩，就是情感。我们说的啊 ，You just need to break out that boring routine.啊，我们说其实有时候给对方建议还是需要一点什么呀，激情， 你得强势， 对， 给点建议，你要 push 他， push 一下是吧， 要 push 一下他嘛，你就是要打破那些无聊的程序。 Marty 还就吃这套， 要推动 要激情煽动。 我当时就因为教这段啊，当时在舞台上，然后带着孩子们练的时候做动作太猛，膝盖都伤了。 哎呦，这位老师您真是也豁出去了哈。 不是，因为有时候很多他 每一句话都能配个动作，其实、 哦、 啊，尤其 Marty 太猛了，你知道吗？ 爱声情并茂了， 对， 人家那四条腿儿，您这俩条， 对， 俩腿儿， 那也行啊， 膝盖也大。 后来我们就采取了一个办法，因为我当时没有感觉，后续感觉叫腿一弯就疼，就是因为那动作玩大了。后来我们就把动作做变成另外一种温和一点的动作啊，回来展示给你。嗯 ，Just need to break out that boring routine。 好，三个段落都非常的重要。第一 ，You just need it，You just need it，You just need it，You just need it。第二 ，Break out of that，Break out of that，Break out of that。第三部分 ，Boring routine，Boring routine。第三个还算比较简单，读清楚就好了。 是的。 好，再听一遍啊。 You just need to break out of that boring routine. Break out of that boring routine. Yeah, you just need to break out that boring routine. 好吗？嗯。然后就听到 Marty 说了一句 How? How? 咋整啊？ 咋整啊？ How? How? 注意元音要饱满啊。How? 你不能说 How?肯定不是这样子的， 对， 肯定不是 how 好 ，Alex 就给了他一个建议，说这样。 Throw out the old act, get out there. Who knows what you're gonna do? 三句话，第一 ，throw out the old act， 抛开以前的那些老的行为 ，get out there， 走出去 ，Who knows what you're gonna do？谁知道你将会做什么呢？听一下。 Throw out the old act, get out there. Who knows what you're gonna do? 节奏感很强，再听。 Throw out the old act, get out there. Who knows what you're gonna do? 来， 是 ，throw out the old act, get out there. Who knows what you're gonna do? 其实他这三段是连起来的啊，他给的建议啊，就是一口气就给了整整三段建议。这建议呢，就是告诉他该怎么做。首先，抛开过去，啊。Forget about your past. 其实我们也说，如果他没有过去的这种展示啊，各种展示，就不会有今天那种创新。所以接下来 Marty 就做了好多的创新，其实也就根据 Alex 提的建议啊，但是他的创新不太受欢迎啊。后面大家看视频的时候能感觉到，所以第一个 throw the old act， 注意发音，前后都是关键词。Get out there， 啊，走出去。Who knows what you're gonna do？谁知道你会做什么呢？没人猜得出来啊！所以我们看 throughout the old act， 注意这里面我们抓这句话的关键点就是节奏。throughout t 失去爆破 v 注意发音 the old act， 因为 v 的这个后面的单词第一个因素是元音因素 old act， 注意连读 throughout the old act 啊，也可以进行失去爆破，也是一种读法。get out there， 注意连读 get out there。 who knows what you're gonna do？Who knows what you gonna do? 连读 what you 啊，抓住这几个点就可以了。 这三句话其实不好读，你看这第一句 ，throw out the old act，throw out the old act 是不是 ？throw out 特没有了 ，the 变成了 the old act， 嗯， 这样 throw out the old act，throw out the old act，throw out the old act， 这个确实啊，跟大家说，其实当你读英语，越是遇到你读不下去的地儿，你就越要读它。就是你语感大脑当中这个位置确实不灵光，然后你读完以后就灵光了，就这么简单。 说明以后、没准以后乐感也能好起来、 肯定是、 唱歌也能不走调了。 对，所以大家在这个自己驾驭不了的地方，一定要下足功夫。 来啊， 对 ，throw out the old throw the old act， throw out the old act， throw out the old act， throw out the old act， throw the old act， 对 ，throw the old act。 get out there， get out there， get out there， 对。 Get out, get out there. Who knows what you're gonna do? Who knows what you're gonna do? Who knows what you're gonna do? Who knows what you're gonna do? 这对我们 PK 台同学来说，这句话已经学过很多遍了哈。连读 ，Who knows what you're gonna do? Yeah. Who knows what you're gonna do? Who knows what you're gonna do? 好，难点就在第一句 ，Throw out the old act. Throw the old act. Get out there. Who knows what you're gonna do? Throw out the old act. Get out there. Who knows what you're gonna do? 其实难与不难呢，就在于你自己的情感状态。如果你情感状态也是给别人建议，而是特别着急、特别热心那种人 ，Get out there. Who knows what you're gonna do? Throw the old act. 哎呀，你就去干就行了，谁知道你要做什么呀？ 催促别人、 啊。对，就放手一搏，完了，完事儿了。 就这意思。 哎，就这意思啊。好 ，Alex 就继续说。 Make it up as you go along. Ad lib, improvise on the fly. Boom, boom, boom. 在他看来，这事儿可简单了啊。Alex 看来他是这么说的，这句话说 make it up， make it up 就是现创作，现编，现 见机行事叫 make it up make it up as you go along go along 就是你在一边走的时候你一边现创造吧边走边看吧、就这个意思 make it up as you go along and limp 什么意思 and limp 是就是随性 哎、随性、improvise 即兴表演 哎，这很常见、 on the fly 就是忙起来忙起来 对 然后砰砰砰这个是他自己家的音效哈 是对这段就挺可怕的啊我就这块受的伤啊 是吧 对 我们来听一遍听一遍啊 make it up as you go along ad lib improvise on the fly boom boom boom 对我们看一下啊 make it up as you go along make it up 注意连读它这里面没有什么别的难度就是节奏控制 make it up make it t 浊化 make it up as you go along 就是 go along 进行当中啊你就现编就行了 make up a story make up story make up 还有什么意思呢其实就不断的弥补 弥补或者是创造出来 I wanted to make it up to you 我就想弥补你一下啊，相当于一种 compensation 对吧所以 make it up as you go alongad lib 即兴其实跟后面都是一个意思啊随性啊 improvise 就是大家经常说的即兴表演即席表演 improvise 注意发音唇齿的配合 on the fly 然后 boom boom boom 啊自己特别有状态啊整个做了一套动作 自己已经演了一遍 是对演起来呢是特别有感觉大家一 定要 找整体感觉并且把自己的情感对位好 而且你一定要有那种兴奋感、就是说 没错 怕什么怕啊边走边看呗随性而为呗即兴表演呗忙起来蹦蹦蹦 对 就这样 对 Throw the old act Get out there Who knows what you're gonna do Make it up to go along At limp Improvise On the fly Boom boom boom 他的这个情绪上是不断的升级的不断的上去的越说越兴奋了 对 Make it up 这里要读好 Make it up Make it up As you go along As you go along As you go along At limp At limp At limp At limp Improvise Improvise Improvise Improvise On the fly On the fly, on the fly, on the fly. 然后是 boom, boom, boom, boom, boom, boom. 来听一下哈这句话。 Make it up as you go along. Ad lib, improvise, on the fly, boom, boom, boom, boom, boom, boom. 还带着音效呢哈，手比划了三下哈。 对，是的。 好，今儿呢可以就到这儿啊，差不多句子也挺多了，依然是会分成两大部分。大家下来以后进行练习，或者挑选一段你自己比较喜欢的。我们从头至尾再听一遍。 No, no, no. The present's great, real.It's just that another year's come and gone and I'm still doing the same old thing. Stand over here, shut over there, eat some grass, walk back over here. I see your problem. Maybe I should go to law school. You just need to break out of that boring routine. How? Throw out the old act. Get out there. Who knows what you're going to do? Make it up as you go along. Ad lib. Improvise. On the fly. Boom, boom, boom. Really? You know, make it. 好就是这样的啊！你看这种连贯的句子然后情绪又很饱满的这读起来是很过瘾的是不是、 对这读完以后挺带劲的啊， 挺带劲挺过瘾的啊！所以你真的一旦你走起来这去配音以后你停不下来了 是我一同事好像这几天没闲着配200多个 配200多个 对 也真是 都头疼我 死忠粉啊 是 都是你别拉着我我要学英语你别拉着我别拉着我 对 是这种 感觉累了的时候呢就背点单词 累了困了学英语 背点单词起步300 起步300哎呦拿着这种镜头学得出来学能学不成吗 所以这里也要感谢给我们做稿子的 Jenny 老师 谢谢 对就是他就是这样的人 来我们有请这位老师把今天的场景给我们走一遍 走一遍 No no no the press is great really It's just that another year's come and gone I'm still doing the same old thing Stand over here Shut over there Eat some grass Walk back over here I see your problem Maybe I should go to law schoolYou just need to break out that boring routine. How? Throw the old act. Get out there. Who knows what you're gonna do? Make it up as you go along. At lean. Improvise. On the fly. Boom, boom, boom. Really? 这段很用力啊。其实不在乎你一上来就得到人家那水平儿，你就到那水平了就没啥用了。关键在你摸索那个感觉的过程很有趣。你要是不张口摸索啊，哟，这东西对你来讲一点没意思。 但是你只要一张口去摸索去寻找那个声音的感觉，哎，这是过程立马就变得有趣起来了，是不是？ 是啊，确实是。 当你练起来， 过程是最有意思， 张口说起来的时候，这事儿才能真正的变成英语去配音。 嗯， 不然就是看别人去配音。 对， 看别人跟那儿傻嗨什么呢？ 确实是，嗯，还要多参与啊，然后多去这个去听、啊、 对， 听我们教的东西，分析我们教的内容。 对，咱 PK 台的听友，那一天不听浑身难受。一天不吃心发慌， 嚯！哎呀，这 是吧？人是铁，英语是钢， 练不练功，倒头一场空，是吧？ 对，人是铁， 天天得练、啊， 英语就是钢， 没错。据说拉小提琴不拉到2500遍，你达不到中级水平。所以大家呀，我估计大家有200遍吗？ 对，听听力，你不听够10000个小时，你那耳朵能听得进去英语吗？ 没错， 说的不客气。 毕竟我们不是在英语国家。 是，好，感谢大家的收听啊！大家都加油，谢谢这位老师。 Keep it up， 下次见。 See you next time。 延续丝路辉煌，让世界爱上中国。北京外语广播，聆听彼此，走进你我。一滴雨水落入江海，继而蒸发成水汽回入云端，一片树叶随秋风而落，滋养土壤，待来年初春萌发新芽，周而复始，循环往复，自然万物莫不如是。效法自然，我们会得到很多灵感。再生材料纸张可以循环使用，污水处理成为中水，更是早已普及我们的日常生活。很多时候，保护自然的答案就在自然本身。变废为宝，循环使用，保护自然，从学习自然开始。 One thing I know, that is I know nothing。世界很大，我们很渺小。北京外语广播与您相约更精彩的大千世界。Radio 774，北京外语广播，北京外语广播网络电台与您分享每一刻。

yesterday. Small talk, you wanna play. You getting further away. No kiss, no hug, just blank. And I just can't figure out how it all turned upside down. And when I look at you right now, it's strange. Cause I know something's going on, that's going on with you. I think you should tell me you got nothing left to lose. Oh, there's an elephant standing in the room. Oh, though we're all alone, it's not just me and you. Is there more? See, it's a chance we've gotta take. that we can make this into something that will last forever, forever. Do you ever think when you're all alone, all that we could be, when this thing could go, am I crazy or falling in love? Is it real or just another crush? Do you catch a breath when I look at you? Are you holding back like the way you do? Cause I'm trying to walk away, but I know this crush ain't going away. Yeah, yeah, yeah, yeah.